多少能分清些

风，慢慢的把心靠拢。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，一切在无言中。 有缘分不用说长相守， 让感觉与众不同。 You leave me in this world.

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 Blue sky, la la la, yeah, yeah. Fly high, la la la, yeah. Yeah. 磨，我为我的懦弱难过，以为妥协能换到更多，得到越多越寂寞，你是你里寻找快乐，我是最后出门的游客。说我是自恋狂妄，我就是你寂寞徘徊，明天不必继续。 心碎，不能拿什么去拒绝。 Get down and smile.